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周周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陈宇同志代表周周市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展望未来，思路清晰。人大代表们反响强烈。2月22号下午5点10分，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有：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表决大会日程草案，决定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决定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提出和通过选举办法草案，提出和通过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提出和办理议案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规定草案，表决关于设立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表决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方案草案，表决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在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会上李坚军同志要求各位党员要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把大局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严肃换届纪律，做好本职工作。李全新同志指出，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王彦青书记的讲话，认真履行好党员职责，对于明天列席人大会议要认真严肃对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

OK， 这时间这里是仙偷客栈，好久不见。 嗯，好久不见了。 哎，我们这个九五九最近正在进行设备检修。 嗯，对。 那仙偷客栈咱们也是停播了三天了哈， 两天。 哎，今天是第三天。 嗯， 正式的恢复，所以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个好，你们想我了吗？ 对呀、啊，你们好不好呀？嗯， 最主要的是你们想我了吗？ 没有想你呀，想我啦？ 你怎么知道是想你不是想我呀？ 心理感觉。 嗯，好吧，没事没事，甭管想谁哈。今天既然你看咱们都停播了两天了、所以说呢也和我们所有的仙粉们哎道个歉，道歉你说光说怎么行呢，没诚意呀、啊、没事儿，我们准备大礼啦。 嗯，没错。 哎，那刚刚想问问你哈，你家有宠物吗？ 嗯，没有。 没有。 嗯、 啊、那你前一段时间那两个狗狗送人了 啊？那两个狗狗是我那个谁的， 养后院了是吧？ 没错。不能跟我睡一屋啊，你说是不是、啊 哎、对，是刁的朋友养了两个狗狗。 嗯，没错、 哎、这个你那俩狗叫啥名啊？ 可乐和雪碧。 这好名啊。 没错。 哎，这个刚开始起名的时候据说还纠结了一番。 嗯，之前起的是一个叫九九、一个叫八九五。然后呢、我说这个不太洋气。 嗯， 起了一个叫阿玛尼，一个叫爱马仕。 嗯，洋气。 嗯，洋气。 大气上档次。 但是说狗可能会听不懂。 嗯， 然后就起个通俗易懂的吧，就 可 乐和 雪 碧。 哎，其实我发现给宠物取名字这个事儿哈，真的好多人，这个您能感觉就是。能感觉到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很多人说哈，给自己的狗狗啊、或者说小猫猫哈、起名叫豆豆、叫笑笑、啊还有叫这个闹闹、球球、 对、 等等等等，这都是狗狗的一些经常见的名字哈。我有一朋友特别逗，他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猫，他呢给狗起名叫喵喵，给猫起名叫汪汪。 哎呦。 咱俩 想说这两个东西不打架吗？ 也有可能会打。所以这时间想问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哎，你们家的宠物叫什么名啊？有没有宠物呀？你看四娘，我前一段时间就养了一只小猫，我给它起名叫什么呢？叫螃蟹。 嗯，所以为什么叫螃蟹呢？ 因为我爱吃螃蟹呀。 哎呦， 海鲜就是我的命，所以我给它起了一名叫螃蟹，就想着以后这个有我一口吃的，哎，我就不能少了他一口。 那必须的呀。 于是呢，就经常会闹各种各样的笑话，比如说这个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哈、经常性咱们有嘉宾来了直播间了，那我和雕就在聊天，哎，我说我们家螃蟹昨天又怎么着了、嘉宾就一愣， 哎呦，你们家还养螃蟹呢？ 不，你养的螃蟹是吃的还是什么的？螃蟹好厉害呀、 没错。 我说螃蟹又把花瓶打翻了，哎，嘉宾说啊，你 这是霸王蟹还是帝王蟹呀？ 你得养个多大的螃蟹还能把花瓶打翻、这也是挺独特的爱好，还养螃蟹、于是我就这个赶紧澄清说不是，是我的猫名字叫螃蟹。 没错。 好，那这一时间这个咱们今天微信公众号上想要和您互动一下跟宠物相关的话题。 没错。 而还有很多时候这个宠物真的是特别暖人心的。 是的。 你像这个满族人不吃狗肉，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哎， 满族人一不吃狗肉，二不吃这个你像鸟类的这种禽类，因为啊，从大清朝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这个历史上的说这个狗救驾的这种事情。 应该是。 对，所以说满族人不吃狗肉就在这儿，因为狗可以救驾，而且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感人的，就像特别有名的那部电影叫做《忠犬八公》的故事。 是、 哎、主人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但是那个狗狗呢依然会每天守在主人回家的必经路上等主人回家，一直到最终他死掉了。 确实，其实很多狗还是蛮通人性的。 对，真的， 像拉布拉多、金毛啊这些狗， 都很 聪明。 狗狗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啦。所以呢，这一时间微信公众账号希望你能和我们互动一下，哎，你家里的一些宠物或者是感人 或者 是 有趣 的一些事情。互动呢都可以有机会获得什么呢？奖品来了。 哎呦，太好了。这个奖品 这个奖品我们俩都特别喜欢，是

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OK， 来，刁你先。 为啥呢？你来吧。 因为我老抢你嘛，我今天发扬精神 啊。哎呀，那我就官方一点啊，还是自由一点啊？大家好，这里是千头客栈。 你是主持人赛貂蝉。 你是主持人 风四娘，难道不是你报吗？我都把你的名字报出来了，难道你不应该报我的名字吗？ 那我不给你一个施展自己的机会吗？ 好吧好吧，其实我想加后面的一句话，刁蛮的刁，难缠的缠， 好讨厌， 赛貂蝉是也。 现在我这个缠现在又缠嘴的缠了。 所以说你 还有大刁的刁。 对，就是你缺个杨过呀。 没错啊。 好啦，这个闲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我已经看到大家非常踊跃的在留言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停播了两天哈。哎呦，我看到我刷了好多好多页啊，一直在往下刷，我们的听众一直都在问说，哎，咱们今天听不到闲头客栈了，今天九五九怎么了呀？你看我们的这些，哎，这位听众叫沉默哈，刷了一整篇，高麦也刷了一整篇哈，大家都在刷屏问说，哎，这个貂蝉和四娘哪儿去了呀？来了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哈，今天貂蝉和四娘依旧给大家送福利。 是的， 我们今天送的就是水光针。还是涂抹的水光针。这个水光针呢，就不需要注射啦，这也是咱们所有的听众们送媳妇儿的好礼物。 没错， 你看这种事儿啊，群又来啦。我要送女女朋友。什么叫送女女朋友？ 你有几个女朋友 俩呀？ 对呀， 啊，还有这个吴香月说了哈，说一二三，那一二三是你家狗狗的名字叫一二三是吗？ 哎呦，这个 这也是一个 第一次听过哎，一二三， 对，让我想到了这个部队里面当兵的， 一二三四。 对对对，而且还有这个想到了一个段子，就是我很多这个当兵的同学嘛，说这个在部队里面呀，真的是什么样的口音都能听到。他们班长的是哪儿的人忘了，反正说这个喊一二一呢，不是一二一呀，二呀， 对对对对， 二呀。 突然之间让我回起了很多军训时候的故事。 对，还有这个高曼也说了，高曼说我们家狗狗叫糯米，呵，合着这是和杨幂的闺女同名了哈。 哎，没错。 还有苹果嘉儿说了，说我们家小狗啊叫巧克力，我闺女起的，嘿，这也可以，我觉得。要俩的话呀，你就一个叫巧克力，一个叫高乐高。哎，记住了啊，要买第二个小狗一定要叫高乐高，这个是四娘给你起的。好了，那这一时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一直非常踊跃的互动哈。这互动归互动啊，你看这个咱们不能抱着恶意是吧，你看群又说了大雕的雕好。你这反正好几个雕都好，完了他就天天想给你， 没错，天天说我。之前我可记仇了，我跟你讲，说我那个炸了，是吧？然后给我起个那个馋嘴的馋，大雕的雕，你在想干嘛呀？ 想引起你的注意， 是不是想让我这个磨刀霍霍向群呀？ 磨刀霍霍不是像牛羊吗？ 这向群。 好了好了，不闹了哈。我们看到这一位听众叫做瑞小雪也说了，他说，哎呀，我们家的小泰迪还处于极度粘人的阶段，经常各种哼唧各种叫，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舅舅家最近刚刚养了一个小泰迪，真的，哎呦，特别粘人，一时半会儿啊看不见这个我舅舅我舅妈就哼唧，生人儿你想抱一下不行。 是吗？ 不行，你一抱它，它就尿你一身。 哎呦，其实跟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小狗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然后去，要给他们喂一些什么零食啊，或者说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钙片、营养膏啊，等等等等。 对，是，其实，你对狗狗照顾好了之后，它真的会回报你很多的。 没错。 因为甭管是小猫还是小狗啊，其实它的寿命都没有人的寿命长。可能能够在你生命当中陪伴你的，也就是这10年的 时间。 对， 我们作为人类一定要记得爱护小动物哈。 是的。 好啦，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放送好音乐，这一时间仍然留给您互动。你看我们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在狂刷屏说这个你们家狗狗叫啥叫啥叫啥的，这挺好， 对， 但是我们 给我们讲一讲有趣的事儿啊。 对，我们也更希望大家能跟我们说说哈。你看，你和狗狗之间，或者你和这个猫咪之间啊，或者哪怕你看你 养一只蜥蜴， 我刚才想说蜥蜴， 或者宠物蛇，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搞摄影的，很文艺。这个他养了一条蛇，起名叫丝袜。 哎呦， 养的蛇，养的蜥蜴， 这太 养的这个各种，还有虫子之类的， 蜘蛛。 哎呦，我还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爱好哈。 好了， 好，我们赶紧互动起来哈，来听一首来自张清芳的《你的眼神》。那这一时间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揭晓第一支水光针的中奖用户。 好，不要走开哦。 拜拜。 有今天的我满心欢喜， 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啊，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哎、是吗？ 你们都懂。 哎呀， 好啦，那这一时间哈，今天仙乐客栈跟你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养过宠物吗？你和你的狗狗或者是小猫之间，或者是其他的宠物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或者是温馨的事情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哈。或者说，哎，如果你觉得你的狗狗或者猫猫或者这个蜥蜴或者泥鳅、等等等等的哈，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名字，也可以拿来和我们分享。你看这个也是一位老听众了哈，想看我朋友圈没门，他说我儿子特别喜欢鱼，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鱼能吃。 但是那种热带鱼的话也不能吃啊， 这不够塞牙缝啊，关键是。 对呀、 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哈，不知道这个好，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个段子我忽然之间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张图片。 哦，没错，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哎，我知道是哪个了。 幼儿园啊，老师布置作业，让第二天每个孩子都拿一条鱼到幼儿园去，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让大家观察这个小鱼在水里面游动的样子，提高孩子的这个观察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然后呢，可能就有一个小宝宝回家呢，也不知道是没表达的清楚，还是爸爸理解错了。当第二天，围成一桌，人家每个小朋友跟前都有一个小鱼缸，小鱼缸里面都有一条小金鱼或者是小热带鱼的时候，这个宝宝呢面前摆一大盆，完了里面一条大鲤鱼。 所以说小孩真的是他的思想很天真哎。 这个大鲤鱼就可以直接炖了吃了啊，或者是做个这个糖 醋鱼、 水煮鱼也行，糖 红烧鲤鱼、 饿了 饿了 饿了哈。所以想看我朋友圈没门，你儿子是不是也这样了呀？最主要的是不是还是有个不靠谱的爹呀？ 是不是你家鱼缸里真的养了一条大鲤鱼啊？ 哎，你一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这个台湾的时候爆出了一条新闻啊，说奶奶把孙子鱼缸里面养的鱼给炖了，孙子回家就哭了，因为孙子鱼缸里面养了一条银龙。 哦， 打 银龙给炖了， 给炖了。 哎，这银龙能吃吗？ 据说味道还是不错的。 没吃过。 没吃过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土豪到可以把银龙炖了的，可以请我和雕去尝一尝味道。 什么味儿呢？ 对，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要知道的。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来揭晓这一个阶段的中奖听众吧。 好啊， 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是水光针一支，是不用打的，可以直接涂抹在脸上的水光针哈。用起来呢我就不说了，自己大家拿回去用一用看看哈。这一位中奖的听众呢叫做杨，为什么要给他呢？因为杨说了，首先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段子哈，说我家狗狗泰迪叫夏天， 夏天， 哎，因为他是夏天生的，说虽然有时候不听话吧，喂他的食物也不吃啊，然后还来咬我，但是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我亲儿子，哈哈。 哎呦， 现在很多人把宠物都当成了儿子，但是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羊啊，很多人呢不太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比如说我爸有一天回家气了个半死，因为他去市场上买菜碰见同事了，同事一个中年女性，然后抱着一只小狗狗，可能也是个小泰迪吧，然后我爸就上去逗说呀，小狗挺好看啊，然后这个他这个同事呢接着就说啊，对啊，我儿子叫什么什么名，接着就跟这个狗狗说来叫叔叔。 确实这样，哎， 很多人 养那只螃蟹的时候不还说我是他姨吗？ 我那是开玩笑呢。 哎呦， 所以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都会觉得什么呀， 好奇怪、 好奇怪，脑门一头汗哈、也提醒我们所有喜欢宠物的，把宠物当成自己亲儿子、亲闺女的，哎，咱们喜欢归喜欢，出门千万不要说叫阿姨、叫叔叔，或者还有很多张口就说来快跟你姐姐问个好。 因为他们都是把这个宠物真的是很宝贝一样，对、 对，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旁人的心情哈。好，那我们这只水光针就送给羊吧，因为羊说了这个他也想给 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妈妈，找个狗妈妈，然后说他是这个他们家都快成单身家庭了，他单身，他家狗狗也单身，所以想找一个狗妈妈。那么我们就说了，好吧，那送你一只水光针，拿着去给这个心仪的女孩表白，也祝你能够早日的找到心中的另一半。 好的， 好，那咱们先头客栈微信公众平台正在全面的跟你互动当中，参与到互动来呢，获得水光针一只。 哎，这其实这个水光针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维他命美白亮肤针。还有三个非常亮点的功效。 什么功效呀？ 超级补水，提亮肤色。第二点呢是收缩毛孔。 好， 比如说你有什么痘印啊、斑呀、啊，还会淡化。 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一共有三支水光针要送给大家哈，已经送出一支了，另一支我和雕一人留一支，你们同意吗？开个玩笑，不能抢听众的福利嘛，对吧？好了，那这样我们来听这一首张韶涵的《欧若拉》，把它听完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和您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玩乐的偷，告诉我你身上和宠物有关的事情，来赢取免费的水光针喽。 水箱里，我最爱你，爱你。 谁都希望有第二次生命，汽车也不例外。北京奥之旅二手车展厅收售高中低档各类精品二手车，欢迎爱车懂车人士莅临品鉴。北京奥之旅品鉴二手车，0106137-8699。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延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京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天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看。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一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

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仙偷客栈依然在回家的下班路上陪伴着你。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段子，来自我们的老朋友群。他说，小的时候呀，家里养过一条大狼狗。我告诉他要雨露均沾，但他就是谁都不咬，就咬我，就咬我。 看见没有，狗都咬你。 你看你把这个貂给得罪到什么样的 一境了，给你乐开花了我。 但这个段子真的蛮好玩的，原谅我笑了。 雨露均沾。 完了。我也告诉貂要雨露均沾，但是貂貂谁都不咬，就咬你，就咬你。 对呀，谁让你总说我呀？ 关门，放貂， 放刀，貂有刀。 好了好了，放貂咬你啊。那这一位听众叫做，哎，他叫做 Misha 哈 ，Misha 跟我们也分享了一个段子，跟宠物也许有关哈。他说一天我跟我老婆去逛街。他指着一家餐厅的门口，请不要带宠物入内的牌跟我说，哎，我进去，你在门口等着啊。 啥意思啊？ 就不能带宠物入内嘛。然后他媳妇儿说，就指着这个牌子跟他说，看见了吗，你不能进去。我进去，你在门口等着。 那我想说这宠物能听懂吗？ 好了，宠物听不懂，但是他能听懂。其实这个媳妇也是蛮淘气的啊， 没错， 回家打屁股。好了，那这一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这个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就可以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水光针了。只要你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哈，只要你的段子能够感动我们，或者是能够让我们笑，哎，就都可以送给你。那这样吧，其实这个群的上镜率也蛮高的了。 哎呦，送他一个吧。 哎，对，但是一直都没怎么拿过礼。 对，因为得罪我了。 哎，对，所以每次刁说都不能给，不给。所以每次呢，我们光只念叨他的名字，但是这个， 但是从来很少跟他给他有过这个礼品， 很少给过礼哈。然后你看这个群都说了，说我要说给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啊，那没办法，既然俩女朋友的话，那我也只能给你一个。 下次继续努力。 好啦，那我们的这个是叫什么水光针，反正一个特别名洋气的 维他命美白亮肤针。 哇，你好，关于这种事情你记得好清楚啊。 那必须的呀。 维他命美白亮肤针送给你一支，赶紧拿着去送给女朋友哈。你说你没有女朋友我才不信呢。好啦，那当然啦，我们还有一个免费的名额。今天啊蛮奇怪的，互动的都是男性。都想赢给媳妇儿。咱们已经送出两只让大家送媳妇儿了。你看哈，一个是还没找着媳妇儿的， 对， 我们送给他，希望他能够 哎，去跟拿着这个水光针去跟心仪的人表白。 嗯， 还有一个是已经有媳妇儿了的， 对， 哎，我们送给他拿回家讨好媳妇儿，哄媳妇儿开心一下哈。 嗯， 第三位我们送给一位女士，好不好？ 嗯，必须的。 哎，所以这个时间在我们仙都客栈这个电波前面收听节目的女士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 互动吧， 哎，跟我们说一下你和宠物之间的有趣的呀，或者是温馨的事情，或者说，哎，你的宠物想要叫什么名字呀？叫比较好玩的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第三位我们将抽取一位女士，送出维他命美白两副针一支，是可以抹在脸上的水光针。 嗯，是的。 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自张宇的《没关系》送给你，在歌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进行今天最后一位名额的揭晓。 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纯粹没关系，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你说你的卡瓦纳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开心，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每个口气有点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 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 哎呦什么呀？ 哎呦呦， 要 再发给谁呀？ 来揭晓最后一个获得今天水光针的名额啦！这位听友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叫做高麦，恭喜你！ 哎， 这也是我们这个非常忠实的一位女听众了。 嗯，是的， 几乎每天都会。